教会当中。今日呢我哋牧师要同我哋分享一段经文。咁呢讲题系自欺欺人。咁呢经文嘅出处呢就喺创世纪十二章十至到二十节。咁呢其实嗰段经文呢就一个好简单嘅故事啦。其实都唔简单。就係、是、呢我用一个好具体嘅例子去讲，就係、是、呢有一日呢我同 Wendy 呢就去深水埗行街咁样。咁呢因为我驚 Wendy 太靓啦，咁就驚有人呢会因为 Wendy 而对我不利。咁呢逢身去深水埗嘅时候呢，如果有黑社会真係问我，喂呢、這个女人边个嚟㗎，我就会答嗰係我妹妹，唔係我老婆，因为呢驚对我不利。咁成个故事呢就係咁样㗎啦。咁我哋读一读呢创世纪十二章十至二十节。咁呢段经文里面呢讲亚伯拉罕亚伯兰啦，佢未改名之前。咁呢究竟喺呢件事上面呢点样经历到一个欺骗人啦，亦都欺骗自己嘅故事。咁呢经文里面咁样讲。那地遭遇饥荒，亚伯兰因那地的饥荒严重，就下到埃及，要在那里寄居。将近埃及，他对妻子撒来说，看啊，我知道你是美貌的女人。埃及人看见你会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会杀我，却让你活着。所以让你说你是我的妹妹，使我可以因你得平安，我的性命也因你存活。亚伯兰到达埃及时，埃及人看见那女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仆看见了她，就在法老面前称赞她。那女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中，法老就因她厚待亚伯兰，给了亚伯兰许多牛羊、公奴、奴仆、婢女、母奴、骆驼。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击打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召了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我的妹妹，以致我把她接来要作我的妻子呢？现在看啊，你的妻子在这里，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把亚伯兰和他妻子以及他一切所有的都送走了。唔该晒，黄牧师。 咁我哋已经越嚟越习惯咧，即系我哋活喺一个咧系互相质询嘅一个嘅文化里面啦。即系话咧，有好多嘅人咧喺好多事上面咧会提出质询嘅吓。点解你选主席又唔放弃呢一个英国国籍啊？咁样咁啊啊？点解你宣誓但系又用咁样嘅方式嚟到去表达啦？吓诶，点解你会同嗰啲人一齐开会啊？点解你会做呢样嘢啊？咁我哋每一好多呢啲咁嘅质询咧，当然背后都是因为一种的不信。好了，我们都被人质过了，是吧？质问过，质询过。那我们被人质的时候呢，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呢，就当然是要保护自己的。那可能大家都很习惯会保护自己的。于是乎呢，你听到很多人对刚才那些的问题，那些的质询，那些的回答呢，其实你大部分都不信的，是吧？因为你知道呢，大部分呢好多就算个内容系即系佢嗰个嘅答辩啦，叫做个内容就算系好似都几有道理都好呢，你其实会当系一个 presentation 嚟嘅啫。即系佢 present 呢个问题，用一啲嘅方式嚟到将个问题去咁样去表达。表达得呢系希望系大家会接受。咁所以我哋人与人之间嗰种嘅信任呢就已经系好低啦。咁所以就算千般嘅解释听上去几好嘅理由呢，我哋都觉得系即系唔未至于话作古仔嘅。咁但系都会觉得呢个系你嘅 presentation 啫，未必系真真正正嗰个嘅实况嚟嘅。我哋会留意到一样嘢，就系相信唔需要多解释。讲大话呢即系欺骗呢，系即系可以是与生俱来一个嘅即系本能嚟，系嘛？咁我以前喺家庭网咧，即系你知啦，啲僆仔好鬼曳啊！我成日喺后边咧见到，明明左边我揼右边我，即系就唔系真系揼佢，即系起争啊，攞嗰啲嘢啊！咁咧行埋去问，点解你攞人嘢啊？冇啊！咁咧佢哋系好自然，而且咧系面无惧色或者即系面不改容，佢哋觉得系。真系冇喎，佢哋有時咧再加上少少冤枉啊，即係少少眼淚咁樣啊，冇啊咁嗰啲啦，即係嗰種啊。咁咧你又見到哇，人性嗰種嘅醜陋咧，原來真係係咁根深蒂固啊。今日呢個嘅故事咧就係講欺騙，個主題係講欺騙。咁我哋會睇下 乜嘢情况之下今日嘅主角阿伯拉罕啊，咁头先主禮都讲咗啦，咁佢就喂上面。上面就啦、就呃当时嘅埃及人啦，就话佢嘅太太其实系佢嘅妹。咁点解阿伯拉罕要咁样去做呢？咁原来呢一、這个咁样做法呢，当我哋去睇返成个故事嘅时候呢，我哋会发现呢个系我哋人性一个嘅好常有嘅软弱，就系鍾意用欺骗呢嚟到去处理事。因为呃人呢就系、是、最快去解决问题㗎啦。人哋去accuse 你，人哋去控诉你一样嘢。咁你又冇啊，冇咁嘅事啊，你误会咗啦咁样。咁你就好系最简单嘅方法，如果成功嘅话啦、啊、就系、是、能够帮自己呢去脱离嗰个嘅问题。亦都呢系帮我哋呢去建立一种嘅自我形象，我想人哋点样睇我，我想嗰个嘅结局系点样会发生，我点想去逃避嗰个嘅责任。咁我哋发现呢，欺骗呢系一个好好用嘅工具，所以我哋都惯常会使用呢个方法。但系正如今日嘅主题呢，你亦都喺一整个故事里面呢，我哋会见到啦，主题叫自欺欺人啦。咁唔单止呢个系一个四字词语，其实都是一个好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知不知道呃人之先呢，首先要怎样呢？没错啦，要赢人首先要赢自己。要呃人呢首先要呃自己。咁你呃咗自己呢，咁你先至更有效嘅去呃到人。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唔单止係睇下点样阿伯拉罕阿伯兰点样去呃人啦。其实我更想大家留意佢係首先如何嘅先呃咗自己先。OK? 好啦，咁呢个系第一步。第二步呢就系、是、呢、這个嘅故事呢，其实看似简单，但系其实系关系到成卷圣经里面呢一个好重要嘅主题。佢呢个故事呢其实贯穿咗成卷圣经由头到尾。成卷喔，系成本。系成本圣经由头到尾嘅一个好重要嘅故事。咁我哋希望能够有时间，有足够嘅时间。我知道今日我哋崇拜后冇咩搞，咁所以应该会讲到会长少少吓，咩答案会稍微留意一下。又冇两个钟咁夸张嘅吓，希望一个钟内可以解决到。因为头先你讲啊，佢唔单止一个独立嘅故事，佢系贯穿咗成个嘅成本嘅圣经嘅。咁我哋想睇下点解啦。好，咁我哋先至留意到呢一个系一个欺骗嘅故事。而如果你读到创世纪嘅时候呢，你唔难去发现呢，其实创世纪呢係由好多嘅欺骗嘅故事组成嘅、啊。大部分人数到係有24个欺骗嘅故事。啊，你咪有咁多咩？你睇真啲係真係有。嗱、啊、如果你占返40章嘅里面呢，有24个欺骗故事，你即係见到佢嗰个嘅密度呢都好高。咁由我哋最开始第一个嘅圣经故事，就係、是、讲关于夏娃点样被蛇去呃咗佢食嗰个禁果啦，系咪？咁呢个就系创世纪嘅第一个故事。创世纪最尾个故事咧就系讲约瑟点样去救佢嘅兄弟，喺嗰个灾喺个饥荒里边咧，点样嚟到埃及嘅时候供应粮食俾佢。咁佢做呢一个嘅动作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先系呃佢啲兄弟，记唔记得呃佢咩啊？唔记得啊？啊！喂，你带你嘅细佬嚟啊！吓，佢咪系嗰个细佬咯，系咪？佢呃佢，因为班兄弟害佢。咁咧，约瑟就为咗佢又唔系报复，即系总之佢有佢嗰个嘅谂法。于是乎咧，佢就欺骗佢啲兄弟，即系佢自己曾经害过佢嘅兄弟。请君入瓮系一个好即系好有趣嘅一个故事嚟嘅。好啦，所以你见到创世纪由开始第一个故仔，同到最尾嘅故仔。都是同欺骗有关的。咁呢度佢讲明一样嘢，其实原来欺骗呢係一个好即係好一个人性，你因为我哋都知道圣经里面成日都係讲人有罪㗎。罪有好多种形态去出现。咁创世纪似乎要讲俾我哋听一个最明显嘅讯息，就係最明显嘅表达方式呢就係、是、欺骗啦。OK， 咁所以欺骗係一个好重要嘅即係创世纪里面嘅主题。创世纪另一个主题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就系上帝应许咗人一啲嘅嘢，譬如佢应许咗亚当夏娃，应许咗佢哋咩啊？有一个女人会由夏娃而出， 咁呢個咧就係同蛇一個嘅鬥爭，佢哋咧話你要傷佢嘅頭，佢要咧傷你嘅腳跟，記唔記得咧？我哋陣間會睇嘅嚇，喺創世記三章十五節。咁所以咧，你記得呢兩個嘅，即係喺呢個故事裏邊兩個嘅 keywords， 兩個嘅主題就係咩咧？應許同埋欺騙。好啦，咁你記得應許同埋欺騙咧，咁你讀呢個故事咧就會容易啲啦。点解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呢个故事系发生喺咩嘅背景里边咧？如果我哋睇前少少，第十二章开始，第十二章我哋知道就系、是、创世记嘅另一个嘅部分嘅开展咧，就系、是、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佢要离开佢本族本家，嚟到去一个佢呼召佢去嘅，当然我哋后来先知道叫迦南地呢个地方去定居啦。好啦，咁即系话呢个故事咧。就是正正是发生在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你会有一笪地，你会有好多嘅子孙，是咪？咁我哋而家就当然，如果你得到你觉得你好深信上帝应许你一间大屋，咁你会好开心啦，是咪？好多子孙就麻麻地啦，最好好多大屋，唔系好多大屋，一间好大嘅屋，就即系唔系唔使咁多子孙啊，咁就最好啦。OK， 但 anyway 呢咁啊，呢、這个就系亚伯拉罕佢所得到嘅应许啦。好啦，呢、這个你记住呢个就系个应许嘅内容咯。咁而呢个故事一开始咧，你就见到啦吓、啊，你左边啱啱先讲完，而即刻咧镜头一转咧就系咩嘅境况咧？饥荒，而且系严重、啊。咁就点样咧？咁就要走佬啦，走佬去到嗰度寄居啦。咁你系咪见到好似即系你啱啱讲完一个好美好嘅景象？咁然后呢就出现咗好多嘅危机啦。去到埃及嘅时候呢头先司徒都讲啦，係咪佢好靓嘅，即係老婆好靓。咁、就好驚。其实咩去点解去深水埗呢？我唔明点解。砵兰街唔系仲危险咩？我哋吓、啊。哦，今日点呀？即係高档咗。安全啲，安全啲。OK， 明白。OK。係啦。咁呢就你见到呢个故事呢就即刻俾你感受得到呢有好多嘅災，即係叫做威脅嘅出現啦。啊，饑荒，仲要加上埃及，你知道喺以色列人嚟講咧，一聽到埃及呢兩個字就即係一個咩印象咧？即係佢哋嘅仇敵嚟，咁敵人嚟噶嘛，係咪？好啦，咁再加上如果你睇翻十一章尾咧，其實已經有解釋咗啦，就係、是、亞伯蘭咧當時係冇仔女嘅，撒來啦嚇，未改名之前。就暂时冇仔生嘅。好啦，种种嘅条件呢都话俾你听呢、這个嘅应许系咁嘅，内容系咁嘅。但係现实呢就同嗰个嘅应许嘅内容呢系完全系相反㗎嘛。係咪？咁呢个呢就系成个个故事呢嗰、那个嘅 setting 啦，嗰个嘅背景。冇错，唔紧要，嗰个背景呢就系咁样㗎啦。好啦，咁於是乎嗰個嘅問題咧，唔單止係外在啦，咁你就見到另一個嘅問題咧，就係發生喺亞伯拉罕身上面啦。好，成個故事咧，有一啲嘅部分咧，如果我哋作為一個以色列嘅讀者咧，你應該覺得係好驚訝嘅。點解咧？因為嗰個內容咧，同大家嘅期望咧係啱相反嘅。因為你啱啱嗰個亞伯拉罕出現咧，就係上帝好特別去呼召嘅一個人嘛。咁你對佢一定係有一個好大嘅期望㗎啦，係嘛？即係應該都唔會差到去邊㗎啦，亞伯拉罕。咁但係咧，佢就即刻出現咗一個嘅事件，就係、是、你會覺得亞伯拉罕係好唔掂嘅。咁亞伯拉罕點樣唔掂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上帝呼召佢，啱啱未講話佢要祝福呢個世界嘅，但係結果佢係做啲咩出嚟咧？後來咧，阿法老咧就同佢講啦：，喂，大佬，你玩咩？搞咩啊？你搞到我成家都唔掂。佢咪話你做啲咩嚟呀？點解會搞到我咁樣？因為法老王將亞伯拉罕嘅妻子即係撒拉撒來嚇召咗入宮之後呢，咁佢嘅宮廷裏面就發生咗好多問題啦。咁故事冇交代嘅，但係呢我哋可以想像得到法老王呢就發現到即係唔知點樣就揾得出原來因為佢做咗件錯事就係儲咗咪叫儲咗呢 ,well, 唉是但啦，總之召咗佢入宮啦，咁佢就知道係即係賴嘢啦。OK， 咁於是乎咧，佢就即係同亞伯拉罕講：點解你要咁累我啊，兄弟？我做咩對你唔住啊？點解你咁樣搞我啊？咁樣咁所以嗱，你會見到亞伯拉罕嗰個嘅即係佢嘅出現咧，就唔係祝福人喎，就係咒助人喎，就同佢嘅呼召咧係啱啱相反。 第二样咧就系男人都知道呢个系好大嘅问题啦，系咪？即、就、系、是、你送你老婆入虎口，嗱呢件事咧就系、是、真系好难去解释嘅。而且你知好多人读呢个故事咧，最有兴趣知道嘅系咩啊？唔系阿伯拉罕点解咁做？你老婆点解愿意啊？仲有咧？究竟喺宫廷里面发生咩事呢？啊，嗰日我都有同啊，佢都有问我几句啊，吓啊，即系佢就觉得话应该冇嘢发生，咁我就喺个 WhatsApp 嗰度答佢。咁啊，法老王召啊，撒拉入宫做咩啊？同佢捉棋啊？我咁写几秒咁写啊？你觉得做咩啊？系我同你讲系啊，我话你认为做咩咧？佢哋喺入边唔通捉棋咩咁样啊？咁。可能是啊，可能是捉棋啊，睇件事咁样系嘛？好嗱，咁咧好有趣啊！咁呢个嘅大家好耐人寻味嗰部分咧，圣经就唔交代，因为唔系重点。虽然我哋嘅八卦，即系我哋嘅好奇心咧，就驱使我哋咧，好想了解究竟发生啲咩事咁样。好，但系咧，你会估唔到就系点解阿伯拉罕会咁样做啦？佢会为咗自保咧，就送个老婆。拱手相让俾人，最紧要就系、是、最紧要系咩嘢啊？你知唔知啊？那个故事嘅结局系咩啊？佢老婆好似冇嘢，哇！呢样先难以想象嘛，系嘛？呢、這个放下不表啊，唔讲住啦。咁仲有啦，佢因为咁样发达，虽然我哋都明白靠老婆发达都系金科玉律嚟嘅，都睇下。都睇下方式嘅系咪啊？嗱，好啦，咁一个简单嘅故事里面你就见到阿伯拉罕咧，即系如果你要数佢嘅罪状咧，就好似我啱啱考揸车啦，考写车试，我见到嗰日我系咁踢，我真系想揼佢啊，仲踢，即系你见到咧又踢又踢咁啦，我真系啤住佢啊，真系吓，唉，唔好讲呢啲啦，讲道啊，而家讲道啊。讲呢啲啫，啊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即系你逐个剔，你觉得哇，真系错漏百出。好，咁我哋首先咧就睇下，如果我哋翻翻个主题，点样解释？我留意，你如果要为阿伯拉罕，即系你当你开庭啦吓，审啊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你出嚟解释下，点解你会咁做咁样啦 ？OK， 其实。正如頭先我開始嘅時候講咧，如果阿伯拉罕咧要去解釋咧，唔係好難嘅。首先嗱，我哋會用到兩個嘅方法，呢兩個方法咧都係我哋好常用嚟到去為自己去解釋嘅。第一個咧，我哋稱之為咧實用主義，即係話咧，我哋做好多嘅決定嘅時候咧，我哋係嗰個結果係，即係我哋會數一數啦，算一算，因為而家我哋好叻噶嘛，會識得做 budget 啦，識得做 project 啊，即係做一啲預算啊咁樣估計啊。估计下 A 会产生咩结果 ，B 会产生咩结果，而我哋就比较下 A、B 所产生嘅结果，然后就咁我应该揀 A 嗰条路定 B 嗰条路啦，系咪？好啦，如果你用呢个实用主义嚟做一个嘅考量嘅话咧，其实阿伯拉罕咁做咧系接受到嘅，点解咧 ？A 你俾人揼，你老婆俾人抢咗 ，OK？A 你俾人揼，你老婆俾人抢 ，B 你发达，同埋你老婆俾人抢咗。OK， 咁嗰个嘅共通之处系咩呢？你老婆俾人抢咗，即系你系咪你老婆都俾人抢噶啦？咁你想你俾人揼定想发达呢？咁喺揼与发达之间嘅取舍系应该系发达。OK， 系咪？嗱，我而家讲紧你从一个实用主义嘅结局嚟对推翻嗰个嘅决定，你点样去 challenge 佢话咁样系唔得？还掂都系老婆都系冇咗噶啦，系咪？啊！即系攞翻头先嗰个啊，有一班公仔嘅人吓，围住你两个嗰度啦。喂，靓仔吓，睇你个样吓，都唔系好衬你老婆噶啦吓。嗱，一系就拱手相让，我仲俾1000蚊吓，你攞自己去玩。我啊，揼到你猪头咁，结局都系一样。咁你会拣咩啊？ 死 个 啦， 但系你老婆结果系一样。是啦，唔係咁計。OK， 唔係咁計。唔係咁計，点計呀？咁咪你有咩好处先？我最初讲你老婆始终都系俾人抢咗㗎喎。即係举例呀 ,Wendy 呀，唔好介意呀，举例呀，应该唔会发生㗎。 唔係啊，你點係咪先個結局？好啦，咁你就話唔係咁計，咁點計咧？你又唔係好講得到點計喎？但係總之咧，你就知道咁樣唔啱咯。嗱，咁當然嗱，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啦。如果有時間咧，我哋都可以睇下，即係早幾年好流行嗰、那個喺耶魯大學嗰個嘅上堂講於公義嗰個嘅討論咧，喺 YouTube 裏面查公義 Harvard 啊 ，sorry 耶魯，我頭先講耶魯，我頭先講耶魯啊，好似係 Harvard 喎 ，Harvard 嚇，唉唔係耶魯 Harvard 嘅，你知啦嚇，牛津啊，冇扮嘢啊，靚仔。咁啊就你睇下嗰个嘅短片呢，嗰其实佢开始第一个好出名嗰、那个拱唔拱嗰个人落去电车轨去救嗰个嘅火车嘅人嗰、那个嘅讨论呢，其实同呢个系一样啊，係咪你从个结果去推翻我应该用咩嘅选择嘛。咁但係呢大家都知道佢个讨论系引发大家思考，原来我哋做好多决定唔系单单从个结果就可以做到㗎。系一个更高嘅价值喺后面㗎。唔系淨係睇你得到啲乜嘢㗎。系咪好啦，咁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呢就系、是、即系除咗从实用主义之外呢，第二个呢就系、是、我哋基督徒系好常好常会用嘅方式就系咩呢，就系、是、一种叫做信仰上面嘅自圆其说啦。咩叫信仰上嘅自圆其说呢？嗱，你要睇返个故事呢，一个嘅故事嘅开始就系话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咧，佢会成为一个大嘅国家，万国都会得到佢嘅祝福啊嘛。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呼召同埋一个角色嚟嘅。咁即系话咩啊？佢唔可以死嘅，佢唔死得嘅，因为死咗就冇戏做啦嘛，系咪？咁死咗就冇戏做了。咁即係话亚伯拉罕呢，如果佢要去实现耶和华嗰个嘅计划，佢要嗰场戏能够继续做落去嘅话呢，点都唔死得嘅，即係好似啲电影嗰啲编剧咁样啦，枪林弹雨砰砰砰砰呢，即係扫呢啲主角呢点走呢都射唔到㗎喎，但佢一射砰砰砰咁呢就全部都即係惯低晒，我哋解释唔到㗎，唔需要解释㗎，因为佢点解呀，冇错，因为佢系主角，呵呵，就系咁样啦。咁所以佢系不能够死去的。咁于是乎咧，即系话亚伯拉罕咧，佢大可以，亦都好可能咧，佢系用呢一个嘅原因，佢去解释，包括佢点解会离开佢嘅本来要去嘅地方，落到去埃及。咁我冇嘢食嘛，我冇嘢食，梗系要保命噶啦。咁而去埃及就我而且如果你我即係好多人话睇返个地图，咁佢又话指示佢要去迦南，咁佢去埃及都叫做路经嘅。咁然后佢话我都系去咩呢，寄居咋嘛，我又唔系长住，系咪？咁即係话呢似乎喺嗰个故事嘅描述里面呢，亚伯拉罕呢佢系好有意识知道啦。上帝，我唔想咁嘅，我明嘅，我要去呢度同埋要做呢啲咁嘅嘢，不过为势所逼，我暂时呢就行开一阵 ,ok? 暂时行开一下，时间合适呢我哋就会返返嚟㗎啦。咁呢个呢就好可以係佢自己一个嘅解释嚟。係咪总之无论如何，终极嘅目标系咩呢，佢要保住自己嗰条命。咁所以我哋好多时教会都会系，我哋要去即係 justify 我哋一啲嘅做法呢，其实你会諗到好多嘅原因㗎。係咪教会喺历史里面呢其实係充满住，当然教会做到好多嘢啦，即係好嘅嘢啦，但亦都充满住好多错误嘅决定，而呢啲好多时候都係用佢哋所讲嘅信仰嘅原因嚟到去做㗎。咁最近就都喺唔同嘅场合，我都有分享过吓，引以为鉴嘅吓。我哋附近有一间教会吓，就用20亿嚟到去重建咁样吓，咁意思去重建咁，咁引起好大嘅震荡。里边啊，或者周围嘅人对于呢个嘅决定同埋嗰个嘅过程咧，都提出咗好多质询咁样吓。咁但系咧就20亿，咁啊佢哋话好简单嘅啫，除翻4000人到咧，每个人系只系需要付50万嘅啫，五十万，咁你一家两口就预你100万，得唔得？唔会挂住笑啊，笑得咁牵强咁咧， 啊，啱结婚都唔紧要啊，吓吓，唔好谂住买屋住吓、啊，先即系支持咗教会100万先咁样吓。咁啊，于是乎咧，好多人就问点解啊？点解要咁做啊？咁梗有理由嘅。点解咧？为上帝嘅国，为咗传福音。咁啊，我哋中间都有唔少嚟自某一个机构嘅前度雇员啦，系嘛？又筹几多钱啊？筹几多百万啊？交租系几多百万啊？你嘅前度啊，筹几多钱啊？3000几万就系嘛？哦 ，OK， 3000几万系好少啊，就基本嘢，就系为咗租一个大一倍嘅地方嚟到做佢哋嘅办公室，而罔顾现实就系、是。其实而家冇人睇㗎喇。即係嗰个电视台已经冇人睇。吓亦唔亦唔呢啲我哋唔讲啦。明仔呢啲完咗先讲。私底下讲明仔。OK 。係唔係咁讲。唔係唔可以讲。唔係咁 present 係啦。OK， 我哋都要包装嘅。好啦咁啦即係话呢好多人呢都好极力呢当佢要去为佢一个嘅决定嚟到去寻找原因。唔难㗎喎基督徒係好容易去揾到好多即係所谓属灵嘅原因搬龙门啊係咪你嗰份工做得唔开心其实你做得好差咁你可以话好似上帝预备另一份嘅工作俾我喎为我开路喎或者等等咁样係咪咁我哋有听过好多呢啲咁样我哋基督徒教会历史里面都有好多呢啲自圆其说嘅解释。唔难㗎。圣经里面咁多道理咁多原则。最大嘅原则系咩因为上帝应许咗你嘅生命系丰盛㗎嘛上帝系想你好㗎嘛明唔明啊呢个系一个大方向嚟㗎喎。咁圣经就系咁讲嘅。阿伯拉罕呢佢都系捉住呢个嘅大方向。上帝想佢好㗎嘛上帝想佢即系繁荣噶嘛，佢系一个重要人物嚟噶嘛。正如上帝喺圣经里面都系，你哋系君尊嘅祭司，圣洁嘅国度。咁既然你系上帝所爱又咁重要嘅人物，咁固然我哋梗系要自己即系 well being 啦，即系要活得好、做得好，各方面都要成功啦。为自己去谋算呢个系好正常。咁所以两个嘅原因咧。是可以 justify 点解阿伯拉罕咁做嘅？一系实用主义，个结果已经好大嘅理由啦，系咪都死啦？咪系咪老婆都冇啦？咁你快啲答先啦。第二，我系上帝所呼召，将来一个重心人物嚟噶，我条命仔好紧要，我嘅存在好紧要嘅，我间教会好重要，我呢个事工好紧要嘅，呢、这个地方好紧要，咁所以我千方百计点都好，我都要得到位置。我唔理有几多嘅人，虽千万人咧，都唔枉意啦。我哋会有咁样嘅气概但系可能背后嘅原因好值得我哋留意。第二个咧，即系呢个第一个，你会读呢个故事咧，你会好出人意表嘅地方就系点解阿伯拉罕会咁不济？第二个你出人意表嘅地方咧，就系相反地咧，法老王系出奇地系 OK 嘅，系可以嘅。点解咧？就系因为你会见到啦，阿伯拉罕。法老王咧，佢几时之衰嘅咧？第二啊，我以为我哋已经先进到系咩嘛，咁样嘛，好啦，好啦，我唔使廿英，我唔使睇咁多，好咁啊，你睇下法老王咧喺知道件事之后，17节就讲佢受到好大嘅打击啦。你睇法老王嘅回应啦，佢就话：喂，大哥啊，咩事啊？你唔早向即系早讲啊，话佢系我嘅妹，是但啦。即系点解你话点解你呃我话佢系我嘅妹，以致我接来要作我的妻子呢？现在看啊，你嘅妻子在这里，带她走吧。咁嗱，你会见到法老王咧，即系有受到一啲打击之后咧，佢就即刻放咗阿撒拉走。咁呢个点解话系一个嘅少少意外惊喜呢就因为如果我哋记得出埃及记嘅时候呢耶和华总共用咗几多灾十灾。咁法老王最尾嗰下呢都仲系好不情愿地 好不甘心地，唉，好啦，你走啦。咁之后仲要点啊？系啦，走完之后咧，仲心心不忿，就整一个回马枪咁样，就追翻佢转头。嗱，即系话阿法老王咧系咬住佢唔放噶，喺埃及记嗰个故事里边，出埃及记嗰个故事里边。但喺呢一度咧，法老王其实系几好倾噶。哎，你早出声啊嘛，做咩啫？而家我又冇话一定要你老婆。哎，俾翻你，俾翻你咁样。OK， 第二啦，第二十节咧。哇，呢个真系好鬼 generous 喎！其实佢呢份人，你困咗人，咁人哋为咗买你嗰、那个，以为你细妹啦吓、啊，即系俾咗聘礼啦。吓、啊，原来退货而家，如果你退货啊，你都要货退货，你会点做啊？退货梗系退埋钱噶啦，系咪先？你梗系退钱噶啦，系嘛？你唔会话攞个 note seven， 哎坏嘅，哎俾翻你，唔要，咁然后掉头走，你唔会咁，唔会咁聪明啊嘛？大家唔会咁聪明啊嘛？你一定系咩啊？退货退钱系咪？仲要退翻个贵过佢嘅 note 八 note 九嘅都好，系嘛？唔理啦。咁呢个就系点解法老会咁做咧？好啦，简单嚟讲咧，如果你睇翻，咦，法老原来其实有得倾嘅，咁如果你又即系呢叫做赌罪法，讲翻，如果阿伯拉罕讲真话，你嗰个结果系点咧？如果阿伯拉罕讲真话，喂，你老婆好靓、哦，唔系 ，sorry， 喂，呢、這个女人好靓、哦，好靓、哦，哎，系啊，我女人嚟嘅，我系咩？你女人啊 ？OK，OK，OK， 即系好可能系咁嘅，因为个故事个结果咧，即、就、系、是、令你哋去想象翻，如果阿伯拉罕讲真话，以一个咁 make sense 嘅法老王，其实可能系冇嘢嘅 ，OK， 咁即系话成件事咧，成个危机咧。有机会啊，有机会系阿伯拉罕佢自己谂出嚟嘅。死啦，好唔掂我而家，死啦啲嘢咁贵，唉，我又唔够钱使，死啦咁样吓。咁于是乎咧，我哋见到我哋自己会为自己咧制造咗啲嘅危机，而我哋又为自己制造一啲嘅解决嘅办法。咁可能成件事系冇嘅。好啦，咁你头先咪讲话系咪一个好大嘅对比啦？原来阿法老王咧，其实如果喺个故事嚟睇下。比起阿伯拉罕咧，系更加有意喎。咁点解咁嘅？个故事要咁样讲咧，即系点会咁个嘅咁样嘅发展咧？好啦，咁点算啊？咁即系想讲咩咧？嗱，我哋系会用一多方法自己呃自己，然后去呃埋人。咁當然第一個嘅信息話到俾我哋聽，其實呢啲嘢可能係你自己成個嘅劇情咧，係你自編自導自演出嚟嘅結果嚟嘅。OK， 但係聖經又話俾你聽，喺呢一個嘅事件裏面有一個更加大嘅故事喺後面嘅。頭先我咪話呢個故事咧，要我哋真正去理解。除咗頭先話叫你唔好講大話，唔好用你自己的方法去解決問題，呢啲即係我哋都會比較容易去發現到嘅。教訓之外，即係睇呢個故事啊，你會得到個教訓之外咧，咁我哋要真正了解呢個故事咧，要睇埋佢同其他故事嘅關聯啦。好，我哋睇下一張啊，我嘅下一張，再下一張，呢、這個一陣先翻嚟睇。係，咁我哋睇翻咧，原來創世記十二章呢個故事咧，係同出埃及嘅故事咧，係有好多地方咧係有平衡嘅，譬如。佢哋點解會落埃及呢？頭先講咗啦，因為居即係個原居地有饑荒。咁啊，以色列人點解會喺埃及裏面做奴隸呢？喺約瑟嘅故事裏面最尾呢、啊、去到第創世記四十三章第一節裏面講到啦，因為約瑟嘅弟兄呢，因為饑荒呢就到埃及。喂，知唔知呢個字點讀啊？冇錯啦，我特登用返呢個舊嘅字㗎、啊、原來嗲字係有得寫嘅嚇，嗲米嗲糧嚇，嗲或者唔嗲。哇！嗲啊，嗲 ，OK， 嗲粮 ，OK， 系有得写嘅。好，咁佢哋系同阿伯拉罕落埃及嘅原因系一样。好啦，有威胁出现啦。咁咧就系、是、个威胁就系阿伯拉罕佢自己嗱，佢自己谂啦，就系、是、我就会冇命，老婆就俾人抢咗，因为有用啊嘛，即系要乸就唔要仔嘅，好得意，同我哋谂法唔同啊，要乸唔要仔。咁出埃及嗰個故事一樣啦，出埃及咧就係、是、法老王咪話要將所有以色列嘅男丁殺曬嘅，女嘅咧就留低啦，係咪？記唔記得啊？ 即是 BB 生出来，如果是女的就可以留低，男的就要杀晒。咁一样从同样个问题点样得到解决呢，都是上帝的介入，就是上帝降灾祸俾法老。一样降十灾杀长子，是咪一样。结果呢阿伯拉罕就带住嗰啲嘅财物，牛羊骆驼啊驴皮啊咁样离开埃及啦。同样喺出埃及记嘅结局，即係出埃及嗰个过程嘅结局嘅时候呢，佢离开埃及嘅时候呢，经文就写啦，喺出埃及十二章里面就写啦，喺埃及人那里得着金器、银器、衣裳，同埋埃及嘅人嘅财物都夺去咗啦。咁你会见到呢两个故事呢，係基本上係平衡啊。係平衡嘅出现。好啦，我哋再睇下一章。大家仲跟唔跟到啊？希望跟到啊。OK 啦。原来呢个故事呢，即係出呢个我哋睇嘅咩，创世纪，系创世纪受出呢个故事呢，係有个前传㗎喎。我哋睇下博摩嗰啲啦，好兴啊而家，佢先讲个故事，原来又有咩比女飞前传啊，比女飞后传啊咁样嗰啲啦。原来呢个就係有个前传㗎喎。个前传喺边呢？圣经第一个故事。你记得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耶和华就逐个审判啦，系咪先审判系边个呢？蛇，冇错啦，蛇，审判蛇。咁呢个就系对蛇嘅判词啦。耶和华就话啦，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嘅后裔和女人嘅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即系话呢，喺神嘅子民呢嘅历史里面呢，就有一个嘅 pattern 呢会出现。个 pattern 系咩呢？就系、是、有一个嘅敌人，会抢魔鬼啦。当然魔鬼会用唔同嘅方式出现，喺呢度当然就系法老王啦，就会同你女人就为仇，同你嘅后代为仇。因为如果阿伯拉罕死咗，或者佢老婆俾人抢咗，咁阿伯拉罕咪冇后裔咯。所以法老唔表面上系睇中咗撒来撒拉个样，但如果佢真系咁做嘅话咧，其实个结果系阿伯拉罕绝后噶喎。个结果系啊，亦即系话嗰个故事咧又讲唔埋咯，又唔可以继续落去咯。圣经里边咧就讲到俾我哋听咧，撒旦系一直用千方百计啦，唔俾上帝嘅应许能够喺佢嘅子民当中实现出嚟嘅。于是乎咧就会兴起唔同嘅敌人，就要去吞噬呢一个将要生出嚟嘅儿子。呢、这个同样喺启示录十二章大红龙嗰个故事里面都系咁样讲。好啦，即系话咧，你要见到头先嗰个故事嗰个发展啊，即系十二章个故事啊。其实你睇下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咧，呢、这个就系嗰个剧本嚟噶，系十二章呢个故事嘅真正剧本啊。咁佢点样因咩事系犯罪咧？又系方即系欺骗嘛，系咪？嗱，所以你见到同一个嘅 pattern 喺创世纪亚当夏娃同阿伯拉罕呢个故事里面咧，都系出现噶。好啦，阿伯拉罕就好似重复翻佢嘅祖先嘅欺骗，因为佢见到有一个好似蛇、好似撒旦嘅敌人，就系、是、要吞噬佢呢一个嘅民族。佢为咗要打赢呢场仗，即系同佢嘅敌人打仗，于是乎佢就用翻佢哋最常用嘅方式，就系欺骗。好啦，原来呢个嘅故事咧，仲有个后转嘅、哦。好啦，我哋睇翻上一页先。唉，好复杂啊！喂，上一页，再上一页，冇错。好，呢、这个故事嘅前转嗱、故事就系、是。创世十二章系咪？佢嘅前传系亚当夏娃犯罪系咪？佢嘅后传呢？出埃及记。OK， 咁佢嘅后传呢？大结局呢？就系、是、耶稣啦。点解呢？好啦，成件事边个系成件事嘅叫做英雄人物呢？唔系亚伯拉罕啦，当然。当然也不是法老啦， 咁梗系耶和华啦。咁耶和华藉着啲咩解决呢件事噶？撒拉，你知唔知撒拉同耶稣有啲咩相似嘅地方？撒拉第一，除咗一个系男一个女唔似之外啊，撒拉咧其实佢诶身处喺两个嘅男人嘅中间 ，between two men 啊，即系边两个男人？一个系佢嘅丈夫阿伯拉罕，呢、這个系掌管佢生命嘅男人嚟噶嘛？佢系男人啊嘛，你系女人啊嘛，系咪？你系咪应该顺服佢啊 ？OK， 第二个嘅男人咧，当然系法老啦，即系佢嘅敌人。所以你见到。其实即系而家做女人真系好惨噶，我哋头先搭车嘅时候都有讲过噶，记得阿 David 仔啊，哇系冇错啦，我哋即系知道好多姊妹咧，其实真系好辛苦嘅，系啦，身兼好多职啊咁样啦吓，即系工作、家庭吓，咁、都系你两个要面对嘅两股嘅势力，你就系夹喺中间啦，真系好惨。嗱，撒拉佢都系啦，左边就系佢老公，右边就系法老王。一个是主宰佢嘅生命嘅男人，一个咧主宰佢命运嘅一个嘅君王。咁耶稣咧 ，between 佢嘅就系耶和华，佢都要顺服佢噶嘛。而佢嘅敌人咧，罗马帝国。咁罗马同埃及亦都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即系话佢面对一个佢要去满足佢嗰个嘅计划，因为上帝差遣阿伯拉罕。差遣耶稣就是要去完成那个的计划，即是他要背负着这个即是这么重要的任务，而就在一个男人，即是他的丈夫或者他的爸爸和他的敌人罗马和埃及的中间，两个的情况撒来和耶稣都好像的，就是他们都是很顺服的安静这样。第二咧就係點解用呢段經文咧？你見到經文嗰個嘅描述裏面咧，你見到紅色字啊，嗬？你知道點解一入到埃及咧，撒拉咧就冇咗名嘅喎，就叫咩咧？那女人，即係通常你同老婆嗌交咧，喂呢個邊位啊？誒、那個女人咯，咩事咁興啊？誒、那個女人咯，即係嗰啲咧，你都唔會講我老婆嘅，點解啊？咁嗰個因為興啫嚇。因为你兴咧，你就唔想提你老婆啊。咁啊，好得意啦！当撒来一入到去埃及咧，佢就冇咗个身份咯。佢就系俾人，即系圣经就称为那女人。当个事件解决之后咧，佢又做翻阿伯拉罕嘅妻子。耶稣都有呢样似嘅，就系佢嚟到呢个世界咧，佢失去咗啲咩咧？神嘅儿子。嘅身份，佢就成为咩咧？嗰、那个人咯，嗰、那个人，即系个人嚟嘅啫。咁当佢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咧，我哋背使徒进信经都有讲啦，系嘛？喺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到十二节都有讲啦。所以将他升为至高，于是吸纳超乎万有之上的命，至上的命，叫天上地下咧，上面乜乜乜嗰段啊吓。咁所以佢就得翻嗰个尊贵嘅身份啦。而且嗰个牺牲嘅结果系咩咧？就系、是、阿伯拉罕啊，撒来嗰个牺牲咧，就系阿伯拉罕得到富足。耶稣咧，佢话人子来咧系要为羊舍命，然后结果系咩啊？使你哋嘅生命系更丰盛啊嘛！佢嘅牺牲就带俾我哋有丰盛嘅生命。所以啦，我哋再留意翻啦，成个故事有四个主角。第一个主角系阿伯拉罕，第二个撒来，唔系法老王，撒来同埋上帝。阿伯拉罕呢个主角咧，就令我哋谂起佢嘅祖先点样去欺骗啦。法老嗰个嘅角色咧，就令我谂起出埃及记，上帝点样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啦。撒来呢一个嘅故事咧，就系指到去耶稣基督系成个圣经里边嘅最最最最后嘅主角，就系圣上帝计划嗰个嘅实现啦。所以一个嘅故事，三个嘅角色，一个提醒我哋前面嘅，另一个法老提醒我哋。 近少少嘅将来，即系出埃及嘅撒拉就预告嗰个最终要嚟嘅。我哋再睇下最尾嗰页， 再 系故事嘅后传。加拉太书四章四至五节讲，及至时候满足下，我都系背翻呢、這个啊和合本佢话。神就差遣佢嘅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嘅人赎出嚟，使我哋得到呢个儿女嘅名分。呢、這个就系撒来最后即系呢个角色啊，要指向嗰、那个。所以点解头先我话一个故事，将圣经嘅开始、出埃及记呢个历史，同埋耶稣嘅降生，就喺呢个故事里边贯穿咗啦。一个故事。总结成本嘅圣经，上帝嘅计划。头先话有四个嘅角色嘅，有一个未讲耶和华，耶和华系永恒不变，佢一直喺度掌管。无论第一个故事、出埃及嘅故事，或者系耶稣受苦受死复活嘅故事，都喺上帝嗰个嘅掌管嘅里边。咁好啦，讲完咁耐，咁对我哋嚟讲，呢、這个故事唔单止叫你唔好老点人。唔单止话俾我哋听，要信得过上帝。当然呢啲都系啱啦，要信得过上帝，上帝会掌管。佢更加重要咧，就系话俾我哋听，好似亚伯拉罕呢个角色一样，佢虽然系上帝嘅选民，但系佢并不比埃及人更有义噶。你得到上帝嘅保守，你唔好以为啊，我哋系因为我系上帝嘅儿女，因为我比别人好。呢、这、一个咧，我哋喺基督徒头先讲咧，除咗有好多嘅情况咧，我 justify 自己嘅行动咧，你就会觉得系顺理成章嘅。我要起教会，我要发展，我要做乜，好似咧全世界都要为你开路嘅，你做嘅嘢就啱晒嘅。但系冇谂过咧，其实究竟你系咪真系？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定是你用你自己那个的解释来到去即是 prove justify 呢你想做的事。我们基督徒有些很特别的，就是觉得呢自己我们就是上帝那个的就是所爱的儿女，这个是真的。而所以呢我们是特别尊贵一些，就会出现一种少少自我膨胀的一些表现。即系咩意思呢？如果上帝唔保守你咧，那个上帝就唔掂嘅，系咪？你见到啲非基督徒啊，如果佢遭遇横祸，你觉得啊，抵你死啦，唔信主吓、啊，你唔信耶稣咪搞成咁咯，仲唔悔改？而你就会觉得上帝系必然系额外要保守你嘅，唔保守你咧，上帝就唔真实啦，就唔信实啦，唔好啦。所以咧，我哋好多嘅信仰嘅解釋咧，有時咧就會真係自我膨脹到一個地步，唔單止呃咗自己，仲傷害好多人。你唔係祝福緊人。譬如一到啲嘅災難咧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即係好多解釋啊嚇。最經典嘅當然係2004年嘅南亞海嘯嘅時候咧，竟然有人出嚟點樣解釋點解個海嘯會殺咁多人啊？而嗰啲係咩人嚟嘅？知唔知啊？嗰幾十萬咧？异教徒嚟噶嘛？印尼啊、泰国嗰啲信咩噶？啊，信佛、信伊斯兰，梗系死啦！仲唔死啊？因为佢哋系拜偶像噶嘛，所以呢个系上帝嗰个嘅审判啦。我唔希望我哋会有呢咁样嘅理解啦，系嘛，同埋咁样嘅讲法啦。因为呢个讲法背后咧，嗰、那个嘅即系假设咧，就系总之人哋系所有人都系抵死嘅。基督徒咧就系必然嘅咧，系受到上帝额外嗰个嘅保守嘅。呢个故事要话俾你听，上帝系会保守你，但系你并不比别人更有义，并不比其他人更有价值。呢个系纯系上帝嗰个嘅恩典，唔系撒来嘅牺牲，唔系耶稣基督嗰个嘅牺牲。根本我哋不值得有任何得到上帝嘅应许。冇需要喺你生命里边，冇需要喺你生命喺你嗰个嘅即系呢一个人身上边咧，系彰显上帝任何嘢。你根本就冇咁嘅资格，亚伯拉罕都冇咁嘅资格。上帝嘅应许喺佢身上边，唔系因为佢做得好，只系上帝嘅拣选同埋上帝嘅恩典。 所以我哋每一个即系基督徒，你解释好多你自己嘅决定，请大家都谦卑落嚟，唔好太容易嘅用你一啲即系你觉得理所当然嘅信仰嘅原则嚟不断咁样去搬龙门，搬到一个咧最合适你自己嗰个嘅解释办法，我哋就用嚟去理解点解我会遭遇到咁样嘅事。咁只会唔单止系混乱咗人哋，连你自己都混乱埋。我哋听过好多，搵呢份工之前，我哋话上帝点样带领我哋啊？呢份工真系肯定系上帝嘅带领。三个月后离开啦，离职啦，俾人炒啦，咩都好啦。啊，上帝原来有另外一个心意啊，可能系嘅。个问题系你唔系咁解释咯。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断的用一些信仰的方式来合理化你自己那个的问题。教会刚才都说用了很多的重复犯了很多的错误，而且都是用 in the name of God, 奉上帝之名来做很多的错事，包括过往的十字军东征，建这个的大教堂，做很多就是杀害一些异教徒，又或者我哋今日对好多嘅宣讲，对福音嗰种嘅讲法，嗰种嘅表达，我哋都系用咗。总之，福音行先，咩都大晒，可以解释我哋一切嘅作为。总之，福音嚟到，包括当日美国外啊，嗰阵时未系美国啦吓，欧洲人杀害好多嘅红番，唔系叫红番 ，sorry， 印第安人吓，杀害好多嘅印第安人。都是为了建立上帝的国度。西班牙人去到南美杀害了很多的土人，亦都是原因是为他们传福音，向他们去传福音。同样的事件，我们不希望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发生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滥用了奉上帝之名做议员，做一些一官半职，或者做当权者，然后就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我想我们这个故事再一次提醒我们谦卑的行每一步，去想究竟上帝那个的心意怎样才能够藉着我们这个的生命，不是祝福你自己，是祝福这个的世界。这个一个不简单，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回应到的问题，也都没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的故事，我们只是停留在如何嘅喺上帝嘅里面谦卑自己，不要将自己嘅生命，不要将你嘅教会，将所谓我哋嘅福音嘅使命抬到一个嘅地位高到咧，就算我哋行差踏错都可以解释得晒。我哋希望我哋有呢一种嘅自觉，有呢一种嘅自省。愿咧我哋嘅福音真系喺我哋嘅生命，好似撒来喺呢个故事里面。他是很谦卑，让上帝就透过他这个的牺牲成为了一个的拯救。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经验着领受着这个的福音，这个的恩典。愿这份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好像撒流一样谦卑的被上帝所使用，甚至乎呢要付出牺牲我们自己。阿门。